站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今晚我和阿陳志傑咧就咧哼咗捏咗咧李文上嚟，咁李文咧就喺 BBC 咧做咗25年，四分一個世紀。而家咧佢咧就係呢個浸大新聞系嘅高級講師。咁啊上一節咧我哋傾過啊倫敦咧就係到底係一個乜東東啊，咁啊好你講啊，都講唔曬啦。咁啊最後尾條問題咁到底咧係邊最唔中意邊啲人啊？儘管咧我相信做民調就唔會講嘅啊，呢啲係唔會做啲咁。政治不正確的民調的、曾經一段時期原來東歐人、主流社會起碼部分指責東歐人過來搶飯碗、做了一些通常就是 unwanted jobs、low pay unwanted jobs、我就聽聞、不緊要、做了都不緊要、錢不在英國使、寄了回鄉下， 其實即係好似香港啲費用咁樣咯， 係啦， 賺到錢。咁呢個都嚇，其實因為個收入嗰個水平咧，就係爭太遠啦。 係，個差距啦。咁啊，最近呢段時期咧，咁啊，即係好自然，儘管未必欣賞啦。如果站在政治正確嘅角度咯，就對中東人咧有啲避忌啊。咁啊，喂，但係講時講喎，就倫敦啊選咗個呢個穆斯林回教市長出嚟喎，喂，點會有咁嘅嘢嘅？即係好似好矛盾喎、 其實某個程度咧，第一樣嘢，你呢、這個亦都反映咗咧英國人嘅嗰種包容啦，要咁講。第二當然呢一位倫敦嘅市長啊，呢、這、一個穆斯林同我哋所正話所講嗰啲啊極端分子又好，無論係個行為又好、語言又好，或者成長背景又好，當然完全唔同啦。因為佢係本身第一，佢英國自細嚇就係讀書。而且係，梗係啊，都係佢就高材生啦，係嘛？咁啊，跟住又讀法律嘅，後尾做咗律師。做咗律師之後咧，亦都係其實係個人權法嘅律師。當然因為佢加入咗工黨，咁啊，自不然都係幫好多啲所謂嘅基層去打官司啊。咁啊，慢慢咁啊，爬咗上嚟，咁啊，做咗工黨嘅可以話係高層啦。跟住得到工黨咧係委任咧做呢一個倫敦市長啊，呢個競選嘅候選人。咁當然贏咗添，用係嘛？即係換之，其實打敗咗咧啊！即係保守黨嗰個候選人，好難得嘅。咁其實蘇花，大家其實係某個程度更加接受佢做嘅市長嘅角色，甚至係唔記得咗咧。其實佢係一個穆斯林。 OK， 嗱呢度咧個基本嘅就係咧白人國家咧，我哋即係表面上去睇啫，其實仲有一個深層次嘅，佢一個 crystal 咁。 多謝 Donald Trump 嘅。市長串 Donald Trump 嘅時候，簡直係掌聲贏到，翻嚟真係。 佢係基督教國家，呢個係好緊要嘅。嗱，即係我上一集咧揾阿陳士齊嚟講，都係講基督教嗰個問題啦。佢根本就係佢呢個西歐呢個歐美國家咧，有個好大特色，佢就係一個基督教國家。泛基督教嘅，一係就天主教，一係就新教嘅。咁英國點都好，佢都係一個基督教國家嚟噶嘛，新教國家嚟噶嘛。咁啊選咗個倫敦當然係 number one 嘅城市啦，喺英國全世界都係 number one 級嘅城市啦。選咗個穆斯林做市長，我都覺得奇怪喎。即係平時咧，所謂英國包容咧，就睇戲嘅啫，睇新聞嘅包容咧，包括御林軍啊。御林軍有石黑教噶嘛？ 冇錯， 所以冇戴嗰頂帽啊，戴石黑個 turban 啊，個頭巾啊，有部分御林軍啊揸住 SA-30啊，叫 SA-30佢嗰支 standard rifle 咧喺度操啊，哇奇怪喎，大佬而家御林軍應該係咁樣噶嘛，咁啊竟然有石黑教都有，咁亦都有黑人啊，咁哇仲最後尾連倫敦市長都係去咗穆斯林，咁倫敦咧即係 當然佢都係第一個。即係換之，其實當時佢當選嘅時候，佢都引起咗好多嘅討論啦。咁但係似乎起碼我會記得嘅就話係更加多係正面啦。 哦， 真係唔會係太多啲人話嚇，即係質疑佢作為穆斯林會唔會係例如嚇令到穆斯林喺倫敦去蔓延啦，或者變咗個宗教嘅一個所謂嘅宣傳嘅一個咩冇啊？ 嗱咁講啦，我睇呢個世界咧，任何事物咧都一個星座嚟嘅，宗教問題。 佢同我睇種族啦、經濟啦、政治啦、文化咧，都係息息相關嘅、即係任何一件事，佢唔會 isolated。一粒星，佢通只係星座嘅一部分。啊，咁我睇如果單獨係穆斯林呢個條件咧，或者單獨係白人或者基督徒呢個條件咧，絕對係唔足以係成為市長啦。He must be very special。 而且工黨啦，所以其實呢位倫敦市長對於我嘅睇法就係工黨究竟係個政治處境係點嘅咧？啊，咁喺大約四月中度啦，只不過係都唔夠兩個月之前咧做民調咧，保守黨依家選緊啦，啊。大約領先工黨22%到啦，20-22%到啦， 差唔多。 只不過係個零月時間嘅理想，做乜搞成咁？發生咩事啊？ 係啦，即係兩七個禮拜前呢個文翠山就拍心口講啦，嗱，而即係有著數嘛？我就係舉行大選，趁勢啊！咁咧，我如果贏咗咧，可以執政多五年啊嘛。依五年咧，一定跨越咗咧同歐盟談判嗰個時間啊嘛。一談判之後，英國一定有蝕底㗎啦。到時如果再選的話咧，咁用乜嘢保守黨選不到啊？ 都唔使等五年咁耐啦，結果七個星期就已經現曬形啦。 喂，點解佢搞到咁嘅咧？嚇， 咁定係工黨發奮圖強，再次喺倫敦市長選舉嗰次翻一次咁樣喺度？ 應該係話咧，某個程度係文翠珊或者係保守黨咧，佢本身係犯咗好多唔應該犯嘅錯，或者甚至係話係自己犯錯，令對方加分。嗱、好，往往係呢一方面，當然。而都有啲外在嘅客觀因素啊。首先，我哋講下佢自己點樣犯錯，就係話嗱，佢作為保守黨，其實大家都知道保守黨咧本身咧主要嘅支持者都係退休人士、老人家。係 OK。咁所以換之，呢啲人其實係最關心咩咧？就係所謂嘅社會關懷服務啊 ，social care。而呢個亦都係英國呢段時間係好熱門嘅話題。好啦，咁人哋梗係諗住你嘅競選政綱。啊，對你呢個傳統嘅支持者，梗係特別照顧啦，係嘛？俾派下糖啊，俾啲著數嘢啊嘛。點不知佢唔係，佢宣布喺競選政綱宣布啲嘅措施咧，其實令到咧好多呢啲老人家會覺得，哇！原來我可能係點講咧，要負擔更加多。 係 嗱，呢樣嘢咧，其實令到佢係即係失好多分。咁佢都意識到呢個係一個問題。點不知宣布冇幾日之後咧，佢自己又轉態喎。即咁人哋即刻哇，即假嘢嚟嘅，貼咩梁子啊，係嘛啊？特別係啲反對黨嘅或者支持反對黨嘅媒體，即刻攞呢樣嘢講啦。 唔係另外一個 Maggie， 係啦， 唔係另外一個 Maggie， 係 啦 ，Maggie 即係 Margaret 啊，即係瑪嘉烈。 所以呢樣嘢咧，我可以話係佢自己本身佢失分，毫無疑問。第二樣嘢當然係客觀嘅因素，就係話其實一路以嚟其實佢保守黨上台之後咧，個經濟幾好嘅，但最近你看第一季度的經濟數字突然間那個 GDP 的增長率去到 0.2%， 哇，好少 咁好少，即係等於差不多冇啦，係嘛？分分鐘嗰段時間再調整下，可能冇埋添，係嘛？咁所以咧就呢樣嘢突然間大家要對哇，原來英國經濟開始有啲問題啦，係嘛？第二當然毫無疑問，恐襲，恐襲點樣同佢有關呢？咁因為工黨咧就好叻啦，就即刻捉住咧，哇！原來文翠珊。他在做首相之前，因為他做內定大臣噶嘛，要管呢個紀律部隊，包括警隊啦。咁佢咧就一路係奉行咧，就要削減預算，裁減咗20,000個警察。咁當然佢自己辯護就係話，其實我雖然即係減咗喺街上面行必嘅警察，咁但其實我係增加咗俾情報機構，例如 MI5 啊、軍情五處、軍情六處嗰啲嘅撥款。咁你一般老百姓唔記得噶嘛？咁一聽呢個工黨領袖批評，哇，係喎，有道理喎，跟住咧聯係埋一齊就話，嗱，今次點解我哋搞得即係咁被動咧？應對呢啲恐怖襲擊咁被動咧，就係因為警力不足。 唔覺得香港政府係咁加警察筆直？ 咁都得，講到， 因為警察尤其是著制服警察係 visible 係睇得到噶嘛，你少咗20,000個都幾顯眼噶咯喎。 不過咧， 咁你加俾咩軍情五、軍情六、MI5、MI4 嘅睇唔到咁樣007，嗰啲可能係金融中心。 嗰啲007嚟嘅，平時睇佢唔到。 著名牌西裝、打名牌呔、拖住條女嗰啲。我哋點知係啊？軍情五處嘅人，軍情六處嘅人 咧。咁但係咧，講翻轉頭，其實咧呢兩日過去呢，即係由上一個週末啦，到今日啦，其實咧 嗰個民調又有少少變化。啊、最新的變化是怎樣呢？就是距離又拉多少少，換至個工黨的支持率又跌了少少。其實保守黨基本上沒變。啊、但是由於工黨跌了少少，那這個不同說法 了。好，不如這樣，我們就是講一下，喂，那些民調呢，我都有找準了兩張圖出來，第一輪，一張呢，就是這個應該每日快報做的，就是等下我們會show出來看看。喂，那些民調呢，我真的，我都今天看了部分資料，相差都幾緊的， 沒錯，沒 錯，有一個比較出名的叫 ICM。 ICM 冇錯， 有個 ICM， 咁佢做出嚟嘅咧就話咧嗰個佢就睇好嘅，睇好，但係咁佢就話咧喺4月24日做嘅時候咧，嗰、那個保守黨係有48%， o k w h e r e s 咧呢個工黨咧就得46%。咁啊，好接近喎，4月24日嗰陣時喎。咁啊，到咗咧6月7日 ，which 即係尋日咧，咁啊6月8日啊嘛，最新公布嘅嚇。咁咧就話其實唔係喎，咁咧其實佢呢個係27-30，你點講啊？即係27-34啊。啊，咁呢個係其實有阿加啲人啊，加埋 IC， 佢都係預料咧。保守黨是會贏的。咁啊，講《泰晤士報》做嗰個啦，講開《泰晤士報》做，《泰晤士報》咧，係啦，YouGov 啦嚇。咁佢做出嚟咧就話係保守黨有42%，公喺過一段時期變化不大。Whereas 咧，工黨咧就由從前嘅35% 去到38% 係增加咗嘅。咁仲有啲好混亂嘅，有啲講咧就睇好派咧就話會大勝，點樣大勝咧？就話咧呢個預料保守黨咧係會咧增加42席，佢原先而家有331席，差唔多呢個數字咧，係會仲增加42席，簡直咧完全絕對控制國會。 嗱，咁樣講，其實咧經過咗脱歐公投啦， 係 經過咗即係美國大選之後咧， 民調機構都坦白講， 係啊，民調機構咧有陣時咧，你都要打個問號，係嘛？咁其實今日我睇啊，即係我嘅 啊，補充翻啊，頭先講嗰個係曾經 ICM 做過咧，就話嗰個啲呢個保守黨咧係跌咗。跌咗沙好勁嘅，做得好，跌得好犀利嘅啊！咁我陣間有機會我哋睇下咧，即係每日快報嗰、那個嗰張圖啊，啊睇個選舉圖 咧，你要留意咧，其實每份報紙咧喺英國嚇。有政黨的背景嘅，唔好話政黨背景，即係話有政治立場嘅，佢係個個報紙咧，份份報紙都有佢好明確嘅。立場，例如今日咧，其實今朝早，其實我而家每朝早都喺社交媒體咧做啲英國報章嗰啲摘要啦。你可以見到其實咧，個個媒體都好明確咧係亮劍嘅， 係係、啊。 例如啱啱即係睇過《每日快報》咧，今日咧就打正旗號。 啊，呢、這個就新嘅，呢、這個就係太陽報。 呢、這個太陽報， 嗱、太陽報嘅。 太陽報咧，亦都係已經係嚇嘅好明確咧，呼籲讀者支持保守黨。嗱、其實呢樣好緊要嘅喎，因為點解咧？其實過去呢20年咧，將近嚇，《太陽報》每次咧支持邊個咧，個個黨真係贏嘅喎。 哦， 百中添， 就買中咯， 炒啦， 真係神啊！先 嗱，呢張咧我揀出嚟咧， 即係嗰啲乜簡單啊， 簡單啲咁講啊。嗱，呢啊，我專登揾張簡單嘅圖，呢個《太陽報》圖啊嘛。2015年嘅時候咧，即係呢個英國嚟噶嘛嚇，咁啊，即係藍色嘅咧就代表係 Tory。 係 多利黨人就是、保守黨人啊，咁咧紅色就係工黨嘅左派啊嘛，啊咁唯獨倫敦嗰度咧就左膠多， 係 啊倫敦左膠多，咁咧好啦，咁而家2017嘅時候咧， 就預測係咁樣， 預測咧就佢係睇好保守黨嘅，你睇下紅色嘅仲少咗， 係啦， 係啦，咁樣做，咁啊陣間可能出埋咧另外一張圖咧就係 黃色其實係蘇格蘭， 蘇格蘭 咧係蘇格蘭，唔係啊民族黨， 民族黨係巴沙，即係主要佢嘅勢力喺嗰度。 呢個係咩嚟㗎？呢個 都係每日快報 Daily Express 係咪 Daily Express？ Daily Express 係啦， 咁佢又支持保守黨㗎嘛？ 係支持保守黨㗎，嚟啦睇睇下出嚟啦。咁啊，張圖，咁啊，北邊蘇格蘭咧黃色嘅， 係 OK， 呢個係大概5日前到出嘅咧， 係 咁啊，下邊藍色嘅咧就係保守黨嘅勢力啦，啊紅色嘅亦係工黨嘅勢力，咁啊喺右下角嗰嚿咧就倫敦， 係 專登偏幫抽嚿倫敦出，因為倫敦咧，喂頭先講包容性啊嘛，倫敦啊選咗個呢個回教嘅市長嘛， 其實呢個咁睇嘅，倫敦係咁嘅，倫敦最市中心係有錢人， 係 啊，因為好貴啊嘛， 係即係一定右派㗎啦， 即係一區嗰啲啊嚇，但係去到二三區咧，係窮人 ，OK， 而嗰啲當然係工黨嘅支持者，嗰啲人做咩嘅咧？其實坦白講，那些人就是日日要啊，即係一早要入醒嚟到服務那些有錢人嘅，或者提供市政服務嘅，啊掃街啊之類嗰啲，所以那些人不會住得太遠嘅，就喺啱啱包住倫敦啊嘅市中心嘅二區啊、三區啊，住咗四區。好啦，再出去咧啊，好似我佢住喺五區嘅，即係我哋喺倫敦嚇，嗰、個又係變咗中產嘅啦，即係唔會話好有錢，但係亦都唔會話好窮。啊、所以其實你睇嗰個正話嗰個圖咧，某個程度其實反映咗咩咧？佢嗰個社會嘅架構，嗰、個唔同嘅地區嘅分布， 即係藍色啦， 係啦， 嗰、那個 ring 即係， 但係佢好少嘛，係好少，係啦， 包住嗰個 ring 就啲紅色啦， 紅色嘅冇錯， 再出邊就 乜嘢都有噶啦， 係我哋再睇下張圖啦， 係啦係啦， 啊咁啊，北邊蘇格蘭啦就黃色蘇格蘭， 其實咧好得意嘅，以前咧其實喺2015年之前嘅大選咧。其實蘇格蘭咧，亦都係工黨，即係紅色啊，喺嗰度都可以揾好多席位嘅。2015年嘅選舉咧，由於啱啱係做咗呢一個嘅蘇格蘭嘅獨立公投冇幾耐，而工黨喺嗰陣時因為支持咧，或者話反對啦嚇，反對蘇格蘭獨立噶嘛， 係，所以白宮都親出翻嚟， 即刻就呼籲曬噶啦， 係 啊，玩完噶啦。 哦， 咁所以其實咧，工黨而家個勢咧咁弱咧，喺嗰個下議院裏邊咧。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當然他在英格蘭都表現得麻麻地，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因為在蘇格蘭， 蘇格蘭地盤冇曬， 冇曬， 真係冇曬， 冇曬啊！所以呢個係個好好，所以今次咧，但係我哋估咧，其實喺蘇格蘭咧，工黨可能或者會贏翻少少，未必好似今次即係2015年嗰次咁慘， 係， 因為2015年咧，成個蘇格蘭區大概59個席位， 係 SNP 即係蘇格蘭民族黨咧攞咗56席。 哇！ 咁你即係已經差好遠啦嘛， 係係、 啊。以前工黨可能講緊十幾廿席，咁啊而家突然間冇咗咁多喎， 真係嘛？啊，傷 嚇嚇， 傷 嚇呢個好傷。 嚟睇呢個應咁咧，根據佢所講啦嚇，我唔知啲民調有幾準啊。以你嘅咁多年嘅經驗， 坦白講 啊， 而家咧你問我，包括今日其實好多朋友都問我，喂，你點睇？聽日點啊？嗱， 我而家仲投緊嘅英國啊， 係而家仲投緊嘅，其實而家咁。英國應該到我哋聽朝早五點鐘嗰陣截止啦，即係咧倫敦時間係今晚咧十點鐘，即係而家仲投緊票啊！所以喺呢個投票嘅呢段時間咧，第一英國啲媒體包括 BBC 係唔可以報嘅，啊，因為呢個係個例嚟嘅，啊，或者係嗰個所謂嘅習慣啦嚇。截止到幾時咧？截止到十點鐘 之後 呢個票站一三咧，好啦，票站出口。民調就嚟啦！今年其實三大嘅電子傳媒包括呢個 Sky 啦、ITV 啦同埋 BBC 呢三間聯合咧，會喺大概144個投票站會做咧係票站嘅所謂嘅民調。嗱，嗰個我認為咧相對嚟講係準確得多，亦都唔係100%，但起碼佢可以對嗰個預測最後結果咧嗰個參考價值咧會高好多。而家坦白講。任何啲民調啦，正話我哋啲講嗰啲啦， 太過 extreme 啦， 大佬有啲係話領先一個1%，有啲領先11%、12%， 係係， 你都唔知道信邊個好，因為點解佢嗰個，因為佢嗰個 sample 唔同啦，係係啊，只不然間嘅結果唔同嘅，所以而家咧我都唔敢講。你當然我你又真係問我嘅話，我會話咧，我都相信咧保守黨始終會係。絕第一大黨，呢、這個毫無疑問喺個那個下議院， 但係會唔會過到一半 咧？ 係啦， 嚇、啊！咁我會話咧，可能過到，嚇、 嗯 啊、過到意思咩咧？就係650個下議院嘅議席裏邊咧，佢可以攞最少326個。 OK， 嚇、啊！咁但係320以上咧，佢可以多幾多咧？嗱、啊，而家其實佢喺英國議會裏邊咧，佢個多數咧係16席嘅。 嗯， 啊，但係唔夠啊嘛。其實文翠山成日都覺得，如果我想嚇好有信心啊，去啊即係搞呢一個嘅脱歐談判咧，我希望攞多啲嘛。即係正如你講啦，咁覺得哇，我而家民調咁高，咁梗係 幾大選咗先啦，希望攞多啲啦，算係咁打嘅。 嗯， 當然而家似乎個如意算盤咧，好似暫時未得，係嘛？所以換之，其實如果佢喺今日嘅選舉裏邊少過十六席嘅多數議席，其實佢係輸咗 嘅。不過你想接下佢啦，其實咧國際投資者咧就係、是、當然恐襲係一個好可怕的事情啦、 嗯嗯嗯， 但係都幾殘酷咧，佢更加關心英國大選嘅係。 冇錯， 啊從英鎊匯價走勢咧，英國大選嗰個嘅對沖個風險咪更加大嘅係。 冇錯冇錯。 咁假設文翠珊真係贏得好險啦，即係輸咗啦，有咩情況咧？逼供有冇可能咧？啊， 你所謂逼供係邊個逼佢先？ 譬如話 佢黨內邊 外國嚇、啊、某啲大臣傳緊都，誒同佢都唔係特別啱嘅啦，或者上次。當他做的時候想不是啊我做的應該是那些人會出來選呢有沒有逼供即是換人第二就是脫歐談判因為選完之後很快脫歐談判的會是如果一個這麼即弱勢左的保守黨政府去談判跟著英國會怎麼選呢 我會說呢、只要他沒有輸的大選這個可能性是很低的 即是不用被人逼供住、 啊、因為你對於保守黨來說其實最害怕的就是內訌 是、 啊、因為現在他其實下個月呢那個正式的脫歐的談判就開始了、啊、他沒有理由這個時候自己還內訌的 okay, 是、但當然如果他在今次的選舉裡面好像大家這樣說的意外地輸了甚至他執政地位都沒有了 那就逼供 沒得說的他一定忍夠辭職不用逼的他自己都自動要什麼的因為沒得說的了你這麼一手好牌打到咁嘅衰樣， 一定走啦， 一定走啦，嚇都唔好意思留喺度啦，係嘛？即係我諗呢個係會發生，但係似乎喺而家嘅情況嚟睇咧，我相信佢應該會首先多數打， 即係文翠珊保住咗可以，咁下一步脱歐談判啦。原本個如意算盤就用個強勢嘅保守黨政府咧， 係啦， 諗住去談判嘅係， 係啊， 結果偷雞唔到食針啊，變咗個弱勢保守黨政府去談判，今次孖歐洲佬都對住你笑。咁點算咧？跟住就 嗱，呢樣嘢係意味住咩咧？意味住就話個談判咧會好艱辛啦。 係咯， 而都意味住咧，其實好多時咧，嗰、那個英國嘅經濟又好，或者嗰個心理肯定唔係幾好啦。 係咯， 同埋個英鎊嘅走勢就好飄忽啦。 係 啊，即係大起大落啊。係 啊， 傾得順嗰陣時候、那個，嗰個月咧可能哇升。跟住下個月又唔掂啦，又會冧啦。所以換之，如果真係想做投資者嚇買英鎊啦，真係要小心啦。即係呢個係你個老實説話。 但係幾個脱歐嘅位咧，就我想係談判重點。第一就係金融中心地位。 嗯、 我相信文翠珊公開都係或者私底下啲分析都話咧，佢係想爭取倫敦繼續服務成個歐洲大陸嘅金融。嗯、當然啦嚇，默克爾都講過 no cherry pick， 即係冇得你限制移民得嚟咧，但係金融就可以例外地喺服務我哋冇啲咁嘅事嘅係。咁呢一個仗可以打成點咧？即係唔使打啦。 其實咧咁樣講，首先，其實喺英國咧，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嚇，即係最根本嘅一樣嘢，我哋最關心就係究竟係軟脱歐， 係， 亦或係硬脱歐。所謂硬脱歐嘅意思，即係話咧，你原本所即係所謂嘅入呢個歐盟市場嚇，所謂單一市場，跟住免關稅嗰個待遇，可唔可以保得住？係。喺個保得住嘅情況下，你係退出歐盟咧，咁當然好啦。係 啦。 咁但係而家個勢咧，大家擔心就係硬嘅，換之咧乜都冇，係啊，即係自己淨身出户啊，咁就好攞命，因為其實而家其實大概百分之將近一半咧，百分之四十幾嘅英國嘅對外貿易咧，其實係同歐盟嘅， 係 咁你突然間個市場係由原本係免稅、免關稅， 重新談判， 重新談判，咁呢個係其實影響好大嘅啊，咁當然。歐盟點講嘅咧？歐盟就話嗱，講呢樣嘢之前，你要傾掂咗另外一筆。係。另外一筆就係話，其實喺英國咧，大概有300多萬歐盟嘅公民而家喺英國居住生活。係。你要保留佢哋原有嘅權利。 哦、即係都啲籌碼喎，聽落都大家都對揸住嗰個人喺裏邊喎。 梗係啦，大家鬥啊。 要人質啦，不過都係大家有持份者喺裏邊，我都。 冇錯冇錯，其實就各自有各自嘅算盤嚇、啊。當然最後結果點啊，唔知。 咁同樣英國亦都好多國民咧喺歐盟地區度工作同埋做嘢噶嘛， 冇錯冇錯， 即係佢歐洲咧，佢啲人嗰個運，我唔知係咪最適當嘅術語啊，字眼咧嚇，佢去其他國家做嘢係一件好普通嘅事嚟嘅啫。 你的確 穿走國籍， 特別係年輕人，特別年輕人 係好普通。 老人家係咩咧？對最多咧就係其實走去比較平嘅地方，例如西班牙啊，或者甚至法國南部咧。 買屋啊，度假屋啊，甚至有啲人係就係搬去嗰邊住，因為嗰邊嘅生活嘅指數係低好多嘅。 嗯， 你如果有即係中產有少少錢嘅，跟住你嚇將自己喺英國個屋賣咗，跟住走去西班牙買間啊，即係好靚嘅屋。 嗯， 咁跟住咧，剩低啲錢咧，慢慢搣咧，日子好好過嘅喎。好多呢啲咁嘅人。 哦。 啊，咁但係咧問題就係、是、始終。呢、这個係對成個英國嘅總嘅人口嚟講係少數啦，係嘛？咁、 嗯、 啊，年輕人其實我識得好多，例如我啲朋友啊，或者同事咧，啲仔女走去啊，即係西班牙啊，一畢咗業就走去教英文，教下教下，你跟住就留低咗啦。甚至有啲走去嗰邊讀 PhD 啊，啊讀其他啲嘅，即係換之係融入咗個社會。因為最大嘅好處就係因為你其實你攞住英國護照入去歐盟所有27個另外27個國家咧。是完全免簽證的， 嗯 啊，即係當係自己屋企咁。 我睇唔單止係入去啊， 嗯， 有居留權啊，係、 嗯、 最緊要係有工作權。 當然 唔使申請 visa、work permit 啲咁嘅嘢。 因為歐盟其實一樣最緊要一樣叫做 free movement of people， 係啦， 啊自由流動嘅人員啊。 我睇佢嗰個自由流動呢樣嘢咧，係一個 issue 啦，人咧個問題。另外咧係貨物上， 當然 啊，貨物上咁有一種講法就話咧，英國咧如果同歐盟談判咧，佢喺貨物上咧作為一個市場上咧，佢係搞得掂嘅，佢係仲有 bargaining power， 可以咧保持翻喺歐盟年代嗰種啲稅務啊各樣或者免稅之類嗰啲物流方面係冇問題㗎。 但係呢個最 大，但係人流先至係問題啊。 當然咁講。即使貿易嗰度咧，其實咧係意味住咩咧？一旦佢甩咗歐盟嗰度，即係換錢唔好嘅話咧，佢要個個唔同嘅國家一對一去傾，咁呢啲係好嘥時間嘅。 係 啊，即係有啲可能傾唔成添。咁換之喺嗰個過渡期點搞咧？咁呢個就係好大問題。咁聽講咧，就阿文翠珊就話：我哋希望係咪同歐盟整個過渡期啊？即係換之冇甩曬啊！等我喺呢個利用呢個時間咧 ，buy time， 我同其他國家傾掂咗，例如同美國、同中國傾掂咗。我就同你甩啦，啊，算唔係咁打，係咪真係咁如意咧？ 當然啦，法德都好明白你個立場嘅。 係啊，係 啊，咁啊，呢個問題其實好複雜嘅，咁我哋唞陣先啦，翻嚟咧再傾過，好唔好？ 好， 嗯。 喂，阿澤，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嘅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彌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